第67章，过渡。学校食堂和浴室永远是人最多的地方，不过这所中学并没有公共浴室，它保住了一所强制性寄宿高中应有的尊严，至少住宿条件还不错。学生宿舍高一高二四人间，高三两人间，有独立卫浴，有阳台。小胖子虽然个子不高还圆，但他是个货真价实的高三学生。学生们这栋宿舍都是双人间，油货和秦秋分到的也一样。 为了避免大家沉迷泡澡浪费时间，热水供应只在晚上9点到12点。 小胖子介绍说， 喏，这里有个卡槽，插饭卡就可以出水，从卡里扣钱，算是水费吧。其实也是为了避免大家洗澡洗太久。 为什么是九点？ 因为最轻松的学生就是高一那帮小鬼，9点下晚自习。 你一个未成年叫别人小鬼倒是很顺口啊。秦鸠说， 那是我们是老油条了。 油货不敢保证自己白天不犯困，有条件的情况下他还是希望能洗个澡再睡。 能提前去洗澡吗？ 恐怕不能，这个是统一设置，教师公寓也是这样。 秦鸠好奇道，还有教师公寓？小胖子一指阳台外某处， 这里角度贼刁钻，有墙挡着看不见，往那边去有两栋楼，那就是教师公寓。其实教师公寓也都是两人间，但他们有客厅有厨房，跟正常房子没什么区别。哎，对，为什么没有安排你们住在教师公寓呢？ 阳台窗玻璃擦得很干净，不过外面有一层铁栅栏，把大片的玻璃分割成小块，有点压抑。秦秋伸手摇了摇，评价说， 不错，还算结实， 但是你们那些主观臆造的产物，这东西拦得住？ 小胖子说，这个不是装来拦妖魔鬼怪的，这是拦我们的。 拦你们干什么？生怕你们比鬼跑得快？ 跳楼啊。 小胖子说， 二层以上都装了，连骨折都甭想。 小胖子是一个热情的导游，角角落落都介绍了一遍，课业繁重的学生都有这个毛病，只有能让他从课堂里面短暂的脱离出来，带着两位客人上山下海都没有问题。油货有一搭没一搭的听着，顺手翻看屋里面其他摆设。他拉开一个抽屉时动作顿了一下，因为抽屉里面有东西。那是一串钥匙，除了两把钥匙还有一只迷你小熊的挂扣。油货愣了一下，抓起钥匙问张明， 这东西哪里来的？ 这串钥匙他认识，是余文的。小熊钥匙扣是余文的小女朋友挂上的，余文生怕亲爹多问，壮着胆子拿他哥搪塞了一下。当时余文对老余说， 这是暗恋我哥的女生塞的，我哥没要我就挂上了。 这种鬼话老余居然信了，因为余文单方面找油货串过供，所以油货认得这只熊，连熊屁股上的刮擦痕迹都一模一样，确实是余文的没错了。而小胖子的话进一步证实了他的想法， 这间宿舍之前住过人，就是上一批转校生和他爸姓余，老余出来陪读的，但他生病了躺了好几天，我也没说上话。小余哥我倒是混熟了，这应该是他们不小心落这儿的。 油货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余文和老余的痕迹。油货问小胖子，他们后来怎么样了？ 小余哥吗？ 小胖子说， 他很厉害的，还救过我一回呢。那批转校生就他和陪读的老余叔，还有另一个男生没出事，不过月考刚结束他们就又转走了，肖主任亲自送的。 很厉害。听见这种描述，油货差点以为自己给弄错了。小胖子点头说， 对啊，被鬼追的时候还是会怂的，但关键时刻很靠得住， 可能因为他比我们大一点吧，说要罩着我们。他说以前也是靠哥哥罩着，现在一栋楼除了生病的老于叔，就他最大，轮到他罩着别人了。 小胖子想了想，用理性的口吻评价了一下。 除了话有点多，没毛病。 这让油货很意外，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，老于和于文还活着，这大概是今天最好的消息了。没多久，肖主任他们就来了，给了油货秦鸠两套洗漱用品和两张校园卡，还贴心的准备了一个紧急的药箱。校医院给备的，现在情况特殊，每个宿舍都发了一盒。感冒药、发烧药各一盒，主要是消炎止痛类的，还有一卷绷带，还有一小盒安眠药。肖主任说着，一边分发着。秦秋看见了安眠药就笑了，他指着身边某人说：“ 我们这位优，不，贾老师其他不提，睡眠质量好过这里所有人。比起安眠药，我可能更需要一盒清凉油，风油精也行。” 油货直觉没好事。 你要这两样干什么？ 你觉得呢？ 油货不想觉得。肖主任干笑两声，心说把学校交给这两位真的没有问题吗？他有一点点绝望。郑老师在旁边提醒说， 晚饭之后学生晚自习，一会儿吃完你们要不要去教室看看情况啊？ 秦鸠点了点头。 行啊。 啊，那你们跟余露走吧。肖主任指着旁边一个年轻的女老师。于老师呢，是张明的班主任，教语文的。我一会儿还得处理一下受伤老师的事儿，两位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可以尽管跟于老师提。肖主任忙得脚不沾地，说完就陀螺似的转走了。要不先去吃饭吧，吃饭吧。于老师声音哑得厉害，他咳了两声，缓了缓，并抱歉地说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八节课嗓子都说哑了，别介意啊。 八节？ 油货疑问道，这个班高考是只考语文吗？一天八节？于老师小声说， 生物和英语老师都受伤了，至于数学和化学老师，心理师建议这两天别给学生安排压力太大的课了，压力越大越容易做噩梦。语文呢，平和一点，刺激也小一点。啊，偷偷说，我觉得肖主任安排您跟尹老师去我们班，应该也是这个用意。 秦秋一脸新鲜，第一次有人怕他俩受刺激，可能是故意的。秦秋转头就问油货：“ 这位贾老师，你做梦吗？” 油货面无表情，逼视秦秋片刻。又对于洛说， 不做。 我以前也不怎么做梦的，备课到深更半夜就是倒头就睡了，但这几天每天都做。我觉得，只是我觉得可能谁都是跑不掉的。 谁都跑不掉，听见这句话，两位失忆人士若有所思。油货不知道秦秋是怎么样的，反正油货是真的极少做梦，既没有噩梦也没有美梦。也许曾经某个夜里油货极偶尔的梦见过什么，但醒来后除了零星遗落的情绪，油货总是什么都想不起来。秦秋难说，油货觉得自己肯定是跑得掉。